一到节气啊，他都要作诗。 嗯， 24个节气啊，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感受，是吧？ 嗯， 所以我呢也对这个节气啊也很感兴趣。你看，特别明显，中国这个节气啊，实际真是太科学了，是吧？这个我因此呢，在这个根据自己的感受，从自己的角度呢做一首诗。 嗯， 哎，我这诗词呢，就是基本是因为我以按照格律。按照格律去做， 对对对， 规矩点儿， 就这 样，哎，特别棒哈，啊这个。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诗意， 哎， 格律再好，你没有诗意啊，没有感情啊， 嗯， 它就 其实二者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哎， 缺一不可。 嗯，那今天这个我们请来季老师啊，还有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其实二位今天是约好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但是我们要说起您二位还真有缘啊， 嗯， 就在前不久有一次偶遇， 对对对对对， 偶遇相逢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的有文化。味道， 因为小强啊跟我说过呀，他说过一次过几天做一个节目，关于那，这个老画家画展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作品的事儿，说正好中国美术馆我也知道，正好展出一个很重要的画展， 这叫美在新时代， 美在新时代， 嗯， 都是表现这个这些老画家，基本黄宾虹啊、李可染呐，这个叶浅鱼呀，这个包括 齐 白石啊、吴常石，这任邦年等等这些大画家，近代， 等于从晚清一直到， 晚清一直到民国， 然后到这个 解放以后， 新中 国以后啊， 嗯， 那么就这些画家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是非常重量级大画家， 嗯， 我呢听到他这个消息，因为我这个展览我也知道，我说正好我也要去，后来我说做节目之前呢，我务必要去美术馆看一眼，结果一上了五楼以后。正在我刚进门的时候，看见他们两个人在那站着。哎，我说正好我们打个招呼。哎，正好， 因为我那天呢是有任务，我是去做采访。 哎， 我呢，采访，其实我基本那个展示已经看完了，我是想去另外一个展示。 嗯， 正好在这个时候就面对面就跟金老师撞上了，因为我觉得特别巧，特别偶遇。 所以我们今天呀，就来说说，首先来说说这个展览啊。这个展览是这样，我是听到这个小强说了一句，因为我对。说实话，我对这个书画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但是呢美的共同的认知我还是有的所以我一听说这些大家的名字，我真的是心中就是既有一种敬畏之情啊，也很就心里很痒痒啊，我也想去看看。后来说呢，前面这个展出已经结束了啊，其实是这个2017年的11月17号 2017年展过 10天， 那10天特别特别火， 哎， 在北京啊说是有那个大概有13万人次 、啊， 最多的那个有的人排了3个小时的队。 那天我从那出来以后啊，咱们俩告别，我出来以后啊，门口的大队就长了去了。 哎呀，这次是又复展， 对， 这个复展呢又升级了，然后呢还延长了，一直到1月28号。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美术对画展感兴趣，一定得看一看，绝对是不虚此行。 哎，那么如果您呢之前是没有机会到这个展览，或者说现在也不方便，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也听着了啊，我们请来了季先生啊，还有小强，二位呢可以跟我们今天一起聊聊书画这个展览，以及还有当中有趣的故事。好啊，接下来我们先听一段吧。这个小强真是不容易哈，展览当天是很早很早就到了这个现场了啊， 对对对对对，大家听一下咱这采访的， 哎，来听听他遇到了哪些人啊，他们都是来看这次展览的。 你好，看您今天第一个来排队。 我不会说话，谢谢大家。 您是来看什么展啊？ 啊，我就随便看看，有时间就过来。 谢谢。对吧？经常来看是吗？ 啊，经常来。 啊，您是大学生是吗？ 嗯，是那个美术学专业，然后就那个书法和国画主修的那种。今天正好放假，然后就来看。 现在我是在中国美术馆门前，现在是2017年12月31号的早晨8:50。这里呢大概已经有了20-30人在排队吧。早晨还是比较凉的，大概气温呢应该是在-5-6度的样子，但一会儿还是感觉比较寒冷的。您好，这位女士，看到您这在排队了，请问您主要想看哪个展览啊？ 来看那个美在新时代这个精品画展，还有那个书法展。嗯，从小就喜欢书法，然后又学过，就是想来看看，这不好多这个名人啊，齐白石啊，张大千，难得就过来看一看了。因为他这个是咱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嘛，所以他也有好多特别值得看的收藏啊，画展呀，所以经常会来看一看，离着又近也方便。 现在已经开始领票了，大概现在门口呢有个四五十人的样子。 拿身份证的来这边领票。 有包的你先把包摘下来。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啊，这个小强是很早就到了展览的现场啊，然后当时还没开始呢，已经很多人了，是吧？ 对，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今天还挺冷的，其实。 那这次展览是有这个，据说很多人都是奔着齐白石先生这个多幅佳作去的，是吧？他的作品还是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季老师过去给我讲了半天这个齐白石这幅荔枝图，哎呦，我觉得就本来我看只是觉得有一种画意哈，但季老师讲完之后，我觉得这白石老人，哎呀，这你要还让季老师说 吧，这幅荔枝图啊，那个像白石先生啊，他这个画荔枝图也很多，就是构图啊不太一样，这次我看到的这张画我好像没见过。是一张好像是六尺纸这么大的， 对，很大， 挺大的啊。这张画的感觉呢，就是很静，心里很静。他用的墨色啊，一点也不躁动，比较淡。他以比如像枝条啊，他用淡墨，但是淡墨画上去以后，它不囊，这个没有那个水囊的感觉，而且是笔笔见笔，很虽然是很淡，但是它显得非常苍润那种感觉。说这个点来讲，掌握这个水分呐、跟墨色的关系啊，包括跟纸的这种关系啊，老爷子真是太有经验了，太有经验了。所以弄出以后啊，他这画有一种静气。你说全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基本就是枝条、叶子还有那个果儿，在里边显得特别突出。 其实我估计可能很多的听众啊，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白石老人要画荔枝。其实荔枝也是有寓意的， 荔枝啊，它主要就是大吉大利的感觉，因为过去都是跟鸡在一起，他老爷子特别喜欢用跟这个大公鸡啊，包括荔枝啊，是吧？鸡大吉，利呢就是利，大吉大利， 其实就借着这个 很 谐音，是吧？ 很谐音，很吉祥那种感觉， 这也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这个 对对对，就是这个传统文人呢，他有时候借着这个物啊寄情。这是跟作诗一样，借物寄情，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讲道理，他就是完全是用一种形象的东西啊，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吉利，这大家伙都老百姓都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是吧？他表现在画上面。 那我们说到齐白石先生的作品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啊互动话题啊，互动的小问题啊，也跟大家提出来。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含金量的啊。首先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把我自己就绕进去了啊，我得整理一下这个问题，好好问问大伙儿啊。说这个白石老人，那他的这个才艺啊很多呀啊，我们可能最熟知的是他的画，是吧？这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受众来说，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呢，他其实是木匠出身啊，然后呢诗书画印是无一不精啊。那 解释一下什么叫诗书画印？ 诗书画印啊， 他是这样的，这个齐白石先生啊，他这个诗书画印呢，我可以说是四绝，在历史上对文人画的要求是三绝。就诗书画， 哎， 啊、哦，没有印， 哎，没有印，齐老爷子他有作印和制印，这加上等于四绝了，是吧？实际他的这种虽然他是农民出身的这样一个画家哈，又是做过这个木工，是吧？这个但是他的文化修养啊非常高，读过很多诗书，看得出来。 您再说就露底了， 对，您就 提问出来， 别再多说了啊。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问题设计非常好啊。诗书画印啊，这四绝呀、那么齐白石先生其实他自己有一个排序，他自己给自己排了一个顺序啊。那么这个顺序诗书画印，我们问一问齐白石先生。把哪一样排在了最末一位啊？ 对，就第四的这个， 哎，第四绝，这是什么？ 自己最不好说是什么？ 一会儿我们请问题老师来公布答案啊。好，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啊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从上下半段的回答当中挑出啊这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们，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礼品来送给大家啊。好，那我们就再重复一遍啊，诗书画印，这是齐白石先生的四绝。那么在他自己的这个认识当中，他自己说

这个愚人奋起一天网，看你横行几到几时，骂他呢，这 暗讽、 哎、 是不是？ 就是 啊， 说人家写的是螃蟹，又没指名道姓，路边又不好发作啊，随即杀鸡要决定要把这个老爷子给干掉啊，所以就是多么什么啊，所以万万没想到土肥圆呢，他不仅没发火，他反而哈哈大笑，他说我就横行天下。看你齐白石又能拿我奈何？ 嗯， 我大日本 怎么着？ 怎么着能拿我日本怎么着啊？ 嗯。 所以说这个后来土肥圆也说是老爷子也不好杀，是吧？这个说不过去啊，所以这事儿就罢了。后来郭沫若先生啊，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啊，他就说这个对这个齐白石先生这个举动啊，他高度称赞。他说这个他做了一个诗啊。有那么两句，就是齐对妙画诸日寇，大师美名传千秋。 哦， 齐白石的 这 个郭沫若先生做的这首诗 啊， 是吧？ 这就是画螃蟹的故事， 螃蟹的事儿给是、啊哎、挖苦日本人一段， 哎， 是吧？这个也挺解气的。啊、 好，哎呀，这个我觉得这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上半段时间快到了，您赶紧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互动问题的答案啊。齐白石先生这个四绝啊，诗书画印，他自己排了一个序。最末一位是哪？ 最末一位，他说是自己绘画最好。 哎呦，你看我这觉得这事儿奇怪了，他的画是最名满天下的， 对对， 他却排最后一位。 就是说他为什么？ 这为什么呢？ 这个白石先生啊，他虽然是一个这个农民出身的画家，我刚才说了，他读了很多书，诗书都读过，是吧？ 嗯， 这个他又篆刻，是吧？我说文人画三绝，实际是四绝了。 嗯， 实际老爷子他实际传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是吧？这个不是专门画画，但是他的体现了他的文化修养，文艺修养，所以他在诗的方面的确很厉害，很厉害。他往往他针对一个小物件或者一个小动物，或者一个植物，他有所感悟，他做一首诗，实际说的是这动物，实际说的是人，是吧？实际就是以物寄情，在这里边，齐白石的诗词啊。在诗啊，在他的成就里边，确实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为什么画是最末一位？ 画他可能对自己更严格要求吧，是吧？ 跟我们的 因为他对历史上八大山人呐、啊，包括吴昌石啊，那崇拜的五体投地，包括徐渭。要崇拜的五体投地， 所以他可能觉得在这方面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这样一个定位哈， 很谦虚，但是人家也确实是一个大画家了，大画家。 好，那么上面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字画》这首歌啊，大家不要离开，一会儿公招资讯时段过后，打开文化之门，咱们继续聊。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5000。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就是坐在剧场里头拉开大幕，台上台下我们共同感受那些人生经历和那些人生故事。希望打开文化之门也帮你打开戏剧之门。大家好，我是冯远征。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电波相会，笔酣墨上，千古文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啊。上半段我们聊得很开心啊，从画展说到了齐白石先生画螃蟹讽刺日本鬼子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那个互动的问题的答案，季老师也说出来了啊。诗书画印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齐白石先生居然将自己名满天下的画这门艺术啊，作为最末一个，呵呵，确实能够想象得到、体会得到先生的境界。那么我们上半段其实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但是我们奖品有限啊，只能选择一位。健康是福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个小小的礼品。那咱们赶紧推出啊，我觉得这样啊，下半段我们仍然还有另外一个互动的问题。 对，赶紧把下半段的问题给说。 哎，我们先说一下啊， 这个季老师又有关系了。 对了啊，您看这个问题设计的非常的考究啊。我们知道季先生您是师承于著名的国画大师，也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蒋兆和先生， 对 对吧？ 对对对 啊，那我们下半段这个问题呀、啊，跟蒋先生有关，是这样的啊，在2012年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印象？那时候， 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是 网上有这么一阵呢、啊，颇受很多人质疑的这样的一股风潮啊，网络的热点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把很多的历史人物、古代人物啊，这些人物画进行了一番恶搞啊，有李白、秦始皇、孔子，但是最多的是杜甫啊， 对，杜甫很忙， 杜甫很忙，哎，还把这个编成那个按周杰伦那个歌给串一起了， 对对对， 叫《杜甫很忙》啊。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哎，我们说恶搞的这个原人物画是很多的，但是其中只有一幅画， 这个原作是我们说蒋兆和大师的蒋先生他的原作，只有这么一幅画是他的原作啊。那么我们就想问一问蒋先生的这幅古代人物画画的是谁。我们也有三个备选答案，李白、杜甫还是孔子啊。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那个杜甫这张。 那不是是吧？ 我这么感觉啊。 你这是抛个烟雾弹还是怎么样？ 大家觉得好像很恶搞嘛。最流行的这张。 对。那季先生跟我们说说您跟蒋先生这个缘分吧。啊， 是这样，这个蒋先生呢是我的恩师啊。我算他的入室弟子。 哦。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先，因为他的大女儿是我父亲的学生，曾经是。哎呦，这层关系呢特别巧啊。 嗯， 我们又共同住在一个楼里边。 哦， 太巧了啊。对，蒋先生啊，这老先生他平常沉默寡言，不大爱说话。 嗯， 你比如假如你要到他家去啊聊个天，他几句话就没什么话了。 嗯， 没话可说了，不说了。你要我每次我拿着我的画速写习作请老先生给指教，他是滔滔不绝。 哦， 因为老先生我每次去他身体又不好，每次都好像似乎都在床上半躺的那种感觉。哎，所以我不敢打搅他时间太长。 嗯， 我就每次我都是讲完之后呢我就主动告辞。反正我跟人说我的每幅画每幅速写好像几乎都是蒋先生给看过。 嗯， 给看过。 但是蒋先生一说到您的这个速写就滔滔不绝。 对，有时候他对滔滔不绝。他有时候讲这有时候给我很注意肯定的。哎，你比如说你这话很生动。 嗯， 生动。哎，他说你以后注意啊线的虚实。 嗯， 人物的结构注意线虚实。我有时候画速写啊，这个我是速写要的速度很快，那人动作在动态当中你要画。 嗯， 我很难。后来我跟蒋先生说，我说我又画不下来。蒋先生说啊，你不要着急。 嗯， 能画多少画多少。 嗯， 就是你要注意最关键的他的动作的那根线。 哎呀，就这一句话 结构线。哎，一句话我受益终生。 嗯， 很简单的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蒋先生对这个季老师也是钟爱有加。我觉得肯定是把好多秘诀都交给您了。 所以我就说听到先生这句话以后我心里踏实了。 嗯 啊，我就不紧张了。 嗯， 能画多少画多少。 嗯， 其余的你就可以靠背，时间你长了以后啊你就默写，是带有点默写性。总体感觉看对象就这样。哎， 其实咱们这个蒋先生待会儿还好再说哈。咱们我觉得可以先还是说到这画展，这个我去看，并且我前期就是准备一些资料，我看到就是这个画展呢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啊，等于是当年老舍先生的旧藏，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由舒乙先生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那么我就说好像您跟这个老舍先生也有很多的渊源。现在您还是这个老舍书画社的社长。 对，我现在是老舍研究会的副理事长。 哦， 又成了一个书画社，我又兼任社长。 嗯， 这样呢我也就是说什么呢，利用因为我们这关系啊，因为我的外公啊，我姥爷啊是当时北师大的教授，解放前。 嗯， 所以他们跟这个老舍先生啊， 也很熟悉。 熟，我姥姥的妹妹是胡杰清先生的同班同学。 哦， 他们跟我姥都非常熟。 嗯， 胡杰清先生在十多年前，在去世以前吧，曾经给我提了一首诗，还写了一幅书法。 嗯， 这首诗呢，他说：“萧条腊后复春前，雪压霜期未放盐。昨日倚栏枝上看，似留芳意入新年。”实际这对我是一个鼓励。 嗯， 是吧，你要继续努力。 嗯， 拿新的成绩进入新年。 嗯， 落款是清远世孙。 嗯 啊，怎么世孙？ 嗯， 哎，因为我问辈分他知道我是世孙子辈儿了啊。 嗯， 世孙嘛，是吧。 嗯， 所以就这个书法我现在到家还在家还珍藏着。 嗯， 哎，就是， 这个，真是 挺有意思 了， 挺有意思， 这样也显得更加的亲切。 那更很亲切，很亲切。 嗯，哎，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啊。我们其实平常对于老舍先生，我们这个普通的受众啊、观众啊、听众啊，我们都很熟悉他的这个很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其实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老舍先生是一位画书画迷啊。 是 吧，对于这个 书画特别特别痴迷。 他跟美术界啊，甚至包括跟齐白石先生、蒋兆和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书画界， 他交往是很多， 嗯， 特别是齐白石先生，甚至那是交往特别多。 因为这个胡洁清先生也是齐白石的， 对，也是 很著名的女弟子。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通过一段小小的音频来了解一下老舍先生啊，他的一个新的形象。在这段音频当中，我们听到老舍先生跟我们平常知道的老舍先生可不一样了，他不是一位文学大家了，他是一位十足的书画迷。 老舍先生爱画，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他是一个画迷。老舍收藏的第一幅国画是白石老人的《雏鸡图》，那是1933年，许地山先生当时住在北京西城，离齐老人的跨车胡同住宅很近，而且和老人颇有交往。老舍便请许地山向齐老求画，按照当时的润笔来复仇。这张雏鸡图是一幅精品，老舍是如获至宝，喜爱得不得了，精心托裱成长轴，只在家庭的重大节日才张挂出来几天。老舍到了武汉之后，和画家的来往渐多，藏画也渐渐地多了起来。最早出现在重庆阴暗小屋中的画，有林风眠先生的《山水》，赵望余先生的《乡间小景》，徐悲鸿先生的《雄鸡》，还有沈尹默先生的《字》。最使老舍惋惜的，要算张善子先生赠他的扇面了。善子先生善画虎，这幅扇面就是画了一只精彩的黑虎，老舍是爱不释手。参加一次重要的集会，决定携此爱虎同行，归来时晕晕然，竟将黑虎和钱包都给了车夫去保管。醒来后懊悔不迭，每每说起都要落泪。老舍的个人藏画与日俱增是在解放之后，家里客厅的西墙是他挂画的主要阵地，虽然仅能并列四幅中国画，但是架不住他老是换。在文艺界的朋友们之中，此墙就获得了老舍画墙的美称。 好，刚才我们 画墙 听了一段这个老舍先生作为书画迷的这样一段故事啊。其实据我所知，好像齐白石先生有一幅经典作品啊，挖生石里出山泉，是吧？ 出清泉 啊，出清泉啊，挖生石里出清泉，这幅画还是跟老舍先生有点关系，是吧？这段故事得听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因为老舍先生跟齐白石有时候买画吧，锁画吧，他都出题。 先出题。 哎，你比如他什么题呢？你比如刚才您说那个，就是挖生石里应该是出山泉， 应该是出山泉。 这个句、这句诗呢，不是老舍先生，做的。他这个诗句是清朝一个诗人叫查初白先生做诗句当中一句。 嗯 啊，就是挖生石里出山泉。 嗯 啊，这个给这么个题目，让创作一张画。老爷子就是也是挺费脑子的，是吧？想了好些天，三天三夜就一直就没有怎么好好，就一直想这个怎么把这个画画好，按照这个主题啊，这要求啊画好。 您这个文字 您这文字说的是很形象，但我具体把它落实，确实得费一番功夫啊。 对，后来这个齐老呢，就在一张比较长的，我理解应该是四尺对开竖着裁啊，一张长长的一张纸上啊。用胶墨啊画了两壁的山涧， 哦， 中间是这个泉水，有流水，用的淡墨线条画的流水， 出清泉。 哎，对，远方呢用石青啊点了几个山头，在远处有那个绿色的、青色的，哎，这个水里边啊，他画着六颗小蝌蚪，顺着水就下来了，下来了， 没有画青蛙， 没有画青蛙，没有画大青蛙，是吧？实际青蛙在山那边呢。是吧？没看见青蛙本人， 想想就是 啊，这个蛙声啊，我们虽然没看到这青蛙，但是蛙声啊，随着山涧呢飘了十里过来了，我们听似乎通过蝌蚪似乎听到了青蛙的叫声，是吧？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说白石老人晚年的一个代表作。 嗯， 对对对对， 这实际上是 他是91岁的时候画的。 哎，对， 这个思维，这个 91岁 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觉得，因为白石老人呢，他为什么画这么好，构思这么好？我觉得他懂诗。 嗯， 诗什么呢？诗就不要露，要藏， 要藏， 要似与不似，是吧？要以物寄情。 它有一种情境， 情境 的这种 美，不是直白的表现。 哎， 所以这就是妙画老画师的妙笔， 嗯， 非常有神采。 就是虽然我是画在纸上了，但是我仍然给你一份想象的空间， 想象的空间。哎， 对， 他 能听到声音的一样， 听到声音。 我曾经那个去采访过李嫣老师， 对， 李嫣跟我讲他。李连先生跟我讲，他说他曾经就是看到那个白石老人写了很多的字，有一幅特别有名叫可惜无声。 嗯， 但是看到那可惜无声之后，感觉好像能听到声音一样。我就包括像刚才季老师说这画也一样，看到画就可能真是能听到青蛙在叫一样， 甚至听到水的流的声音。 对， 是吧？流山泉嘛那种感觉。 您刚才说的这种意境美呢，让我忽然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都记不清这个诗的原诗，整个诗是什么了，我就记得两句，叫“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正幽”。 对。 是吧？这个它就是营造了一种意境 ，它实际是动与静的交织在一起， 交织在一起。 它不能光静，什么都没有，没对比。 嗯， 鸟这个蝉噪呢，就是寂鸟在滋滋叫着。 嗯， 它更显得周围 很 安 静， 是一种对比手法。 嗯，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这次画展哈，有很多很多名家的画哈。 嗯， 我觉得其实真是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看，特别的值得去看。 对， 对， 我觉得有一个遗憾。 嗯， 就是刚才那个季老师也讲了，这个他的这个恩师这个蒋兆和先生有一幅特别著名的大幅特别大幅的一个画叫流民图。 哦， 在这展示 流民图。你看我这外行我都懂啊。 这流民图啊是一幅在可以说啊是蒋先生的代表作。 代表作。 对， 他创作于1943年的大概是十月份左右。 嗯， 当时是在画完以后是在太庙展出。 嗯， 结果刚展出半天就被日本宪兵队给撤展了， 嗯， 不让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日本人觉得他是丑化了日本形象。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敌占区啊，老百姓流离失所， 嗯， 哦， 苦不堪言。 他们好像喜欢这种粉饰太平的样子。 对，所以后来就撤展了。 嗯， 撤展我就觉得这幅画本身的确就是个爱国主义的作品， 没错 啊。大概是在2013年、2014年吧，我们又在太庙原地儿又举办了一个纪念这张画在这展出 啊， 多少多少周年，很有意义，很 有 意义，非常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哈，你说一幅画哈，在这个太庙也好，在美术馆展也好，这些这个地点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啊都可以嘛，就是很大的场所。 对， 但是有一个地方这幅画曾经展示过，大家可能绝对想不到，在哪儿呢？在季老师家里边。 对，这个是要说是这样哈，就是大概是在1981年左右啊。我们画院周思聪老师啊跟我说小季，咱们能不能画院人物画家看一看，观摩一下蒋先生这幅画 《 流民图》，因为这幅画当时在蒋先生家里存着。 嗯， 哎，后来我说那我试试跟蒋先生提一提，看看能不能，哎，后来我就真是斗胆呐，就跟蒋先生提出这要求来。 因为等于蒋先生也一直掩饰， 从 保留着， 哎，就保留一直珍藏在家里边啊，所以从来外人都就是除了印刷品，这都见不到的。 所以你看，还是季老师， 所以后来这幅画很大， 我听出来了，老师很偏爱您。 实际那次啊，就是后来我去跟蒋老提出的要求。将来很快就同意说可以，然后安排时间，因为那个画藏得很，还得找出来，还得打扫卫生， 特别大。 对，大概 你知道它原作有30米是吧？ 20，将近30米， 将近30米， 这还是一半，是吧？那一半丢失了，这一半是，其实这一半是最精彩的，这一半非常就是中国美术馆收藏这个。 嗯， 当时呢，后来这个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个蒋老呢派他的儿子蒋代明来叫我说。某某某天星期日吧，你们画家可以来看了，这样呢安排哪儿呢？后来他们家也特别挤，我们家虽然挤吧，但是多少把家具搬一下啊，腾出一面墙来，就在我们家那地方，就决定在我们家那地方看。好了，我跟几位老师说，我星期日来我们家。哎，都来了，第二天早上早早的都来了。 啊，那幅画那么大，您是怎么给 后来 运到您家去 了？对，后来我跟那个蒋代明兄啊，我们俩扛着那画就上了我们家楼，我们家是四楼，我们家在四楼，扛上去了，挺沉的，也长，卷的也大啊。 嗯， 慢慢打开以后，然后这个在我们家那墙上啊，就是一点点的 展开看，这边我弟弟我妹妹在旁边帮着卷着一点点拉开看， 嗯， 就当然看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震撼， 嗯， 我没见过这张画，真的没见过， 以前没有见过， 以前 没 见 过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这张画大家一直一致的感觉就是一种冲击心灵的感觉， 嗯， 冲击视觉的感觉， 因为它画太大了， 对， 其实它本身的这个画幅 非常大， 嗯， 就是也就是说，我就说，哎呀，在我们家里边一个普通的家庭里边， 嗯， 有这么世界级的名画到我们家能够展示一下， 嗯， 可以蓬荜生辉，这个一般没有过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这里充满了蒋老对晚辈的这关爱， 嗯， 跟这个信任， 嗯 啊，所以这一点来讲，我那件事儿是非常永远难忘， 嗯 啊 啊，嗯，真棒啊。 那您跟我说，当时都有谁呀、啊？看这画那么荣幸，看这画的。 当时有周思松老师、王明明、贾浩义啊， 全是大画家。 啊、对对，这些画家， 嗯， 哎，还王维正， 哎、 有那么几位画家啊、 嗯。刚才小强说，就是比较遗憾的是，那么这幅画没有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有所展出。 这幅画呢，因为美术馆因为展出过几次，在中国美术园厅里边， 啊、 但是他我个人觉得哈， 嗯， 不能再拿出来了。 嗯， 它是个原作，哪一次损一次， 对对对对，对它的保护还是更加的重要。 尤其它那么大，是吧？它不像这些小画搁在玻璃后边，也不受影响。 对对对，基本这次展的都是小画， 都是小画，它是大画， 最多的就是60整张的画， 没法展。就是我觉得拿出了一次，损伤一次，这是国宝啊，是吧？因为蒋老去世以后，师母把这张画就捐给中国美术馆了。 嗯 啊，真是希望，真是希望能够看一看真迹。 嗯，好，那么我觉得以后吧，可能真的有机会，我们能够见到这幅原作的话，镇馆之宝哈， 镇馆之宝， 对， 的确是。 咱们说那问题吧， 嗯， 这问题应该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公布答案了啊。这个问题我来公布就行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蒋先生，当时的这个网络恶搞只有一幅原作啊，是出自蒋先生之手，是哪一个人物呢？就是杜甫。而且你看，我选的这位获奖的这位朋友啊，看来他是非常的了解。这位朋友叫生活依旧，他回答了杜甫之后还打了一括号，他说是1959年画的杜甫像啊。 对，老师 对 吗？ 确实是哈， 是 嗯。 然后我听说好像这幅画的原型就是蒋先生自己。 蒋先生啊，我老这么认为，蒋先生本人那个形象啊， 嗯， 特别像杜甫的感觉。 哦，是吗？啊， 目光炯炯有神， 嗯， 消瘦， 嗯， 啊，就是感觉很深沉的感觉， 嗯， 就本身，我听说那时候拍蒋先生拍就是柯颖给拍电影， 嗯， 说蒋先生啊，因为有导演吧，也其他老画家就不好指挥， 嗯， 蒋先生特别好什么？因为他特别好像他特别会入戏，不用导演太操心。 然后呢， 身上带着戏啊， 对对对对。 据我知道，好像说当时他在画这幅这个杜甫像边上还有几个诗，那个诗我觉得好像也是说到了，好像跟这个杜甫有点关系， 有关系哈。 其中有这么一句哈， 嗯， 就说他。就讲的是叫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与我如浮云，就这句话就是这个杜甫原诗， 原诗啊， 杜甫的诗的 也提了 两句， 一首诗啊， 两句， 嗯，好，我觉得我们时间有限啊，今天节目就快结束了，我觉得最后可能问一个有一些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特别今天见到高人了，一定要请教一下季先生，您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为我们说一下中国书画艺术的内涵，它的魅力如何表达一下？ 这个要说话能说很长， 嗯， 要短吧又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 这是对您出考题了， 我不一定能答得好啊。中国书画它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这毫无疑问。 嗯， 它最重要的一个字儿，意， 意， 哎，这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意， 嗯， 啊，写意啊， 嗯， 是吧？ 嗯， 这个其实诗意， 嗯， 画意。都是在离不开一个意字， 我这翻出了那个季老师的朋友圈，朋友圈里边老师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说艺海遨游中体悟笔墨的气韵和内涵，追索中华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就在其中，亦无止境。 嗯， 对， 季老师写的真好， 就这没有边儿，艺术没有边儿。 嗯 啊，

都是给我们大家做了。这个茶泡出来之后啊，浓浓的花